1957年出生已经离开的梁鸿志先生有三首得意之作，分别是跟他一般大的蔡琴演唱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、《抉择》，还有姜育恒的《异动的心》。而前两首歌《恰似你的温柔》呢，记录了我初恋的19岁，《抉择》记录了我已经有些年纪却怎么也不愿意正式的30岁，最后一首《异动的心》，我想这种心境哦，可能还要再等些时候。今天的天气，今天的心情，我们来听《抉择》。 偶尔飘来一阵雨，点点洒落了满地，寻你雨伞下那个背影最像你，爱这真是个无聊的游戏。偶尔飘来一阵雨，点点洒落了满地，也许雨一停我就能再见到你，也许雨该一直下不停。 30多岁了就要懂得做一个成年女子，开始要识别表面的东西，喜欢乖巧自然，也会懂得心疼自己，对自己宽容一些，不再和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死缠烂打，越活越简单。我记得杨澜说过，她也是在这个年纪呢开始领悟，做生活加法的同时也要记得减负，所谓负负得正，不要在乎别人如何说了，日子是自己过的，选择怎样的路，谁也不会为你喜怒哀乐，当然也无权指手画脚。

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喽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